长出薄薄的翅膀。我已经虚度了时间，一直静止，你走了那个下午，我习惯没有你的开车速度，但太过潇洒让人有点想哭，爱失去控制，明天不被祝福，猛刹车心好痛，我时常夜里开着车，想丢弃记忆的夜色，过往甜蜜像风切身，有多陌生，我只能加速穿过街，踩着寂寞的油门，藏在夜里听着歌，用一点速度来调和，像甩不掉回忆的碗，紧紧刹车，思念在街口闪着灯，我一面装上了孤独，我习惯没有你的是速度，但太过潇洒让人有点想哭，爱失去控制，明天不被祝福，梦刹车心好痛， 速穿过街，踩着寂寞的油门，我走在夜里听着歌，有一点速度来调和，像甩不掉回忆的碗，紧紧刹车，思念在街口闪着灯，却纵容寂寞在世俗的日子里，却忽然听见你回来的消息，把车门用力关上，一切静止，笑过，恋过，恨过，仿佛是一梦蹉跎，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溪水还来不及长流，抽刀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 起点。 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停止割下我对抗时和双手的刺，被胆怯狠挥霍的青春，你我也曾期待黄昏，如今我忙是过度较真，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像感人冷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返，如何习惯情人今天变陌生，朋友听闻细心慰问，却让我想去回多余的忧患，旅途行程既有了变更，独立完成感觉不完整，你是我感情状态前任，恢复单身

午后，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

的你比我不好受，还为对不起我想太久。过去的确想过占有，已失去的温柔，然而我昂然哭够了，所以坦率放手。为何要为诀别过上演那么多的恩仇，唯望你懂得越冷的快乐越难受。你不要担忧，为了掩饰伤口便找个人待你，恋爱本非选手，而我无余力回首。各有着新贵，谁愿要身世，谁就抛下我，确信非我问题。也许曾难过得无愧，应比起你更易放低。我抱着新贵，从来没估计，谁无可代替。 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

でもただ伝えたくて素直にあるがままに忘れることのない思いを何度も何度も紡いだよ手に握りしめたI'm not afraid to die.